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啦，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和林志恩为大家主持的。林志恩你好。 你好。 第一节的节目呢，想和大家继续倾下呢，昨日特区政府就公布了完善地区治理的建议方案。咁其实好大部分呢都是有关于区议会的改革的。咁这个的方案呢就讲到话区议会呢就将个组成呢就将会是有一些的改革啦。咁包括呢就是讲緊呢就是而家的地方选举产生嘅一啲議員嘅比例咧，就係會減少啊，咁就咧會得翻咧大概20%左右，而咧係引入咗委任議員啦，同埋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產生嘅議員，咁呢兩個界別嘅議員咧嘅佔嘅比例咧都各自佔大約係40%左右啊，咁另外咧亦都話會引入一個嘅資格審查制度啦，咁呢啲議員要選舉要成為議員之前咧，都要經過呢個資格審查啦，並且咧亦都係喺區議會嘅職能上面。是一些调整的，咁政府都讲明话咧，要令到区议会咧就去政治化，就区议会主席咧就将会由当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咧去到担任，去到体现行政主导。咁而另外咧就系亦都引入一个区议员嘅履职监察制度，咁即系话咧，区议员就算系即系上任之后咧，咁佢嘅表现咧都系会受住呢个嘅履职监察制度咧去到规管，咁有惩处嘅机制。林志恩啊，点样睇咧？即系坊间嘅一啲评论，点样睇今次嘅一个区议会改革嘅方案咧？ 嗯，其实过去有一段好长时间咧，即系我哋都成个社会都讨论紧啦，即系究竟区议会系属于代议政制嘅一部分啦，即系话佢系连接立法会，甚至即系2000年之前嘅市政局啦，作为一个三级嘅议会机制嘅一个部分啦，还是佢系行政机关嘅咨询架构嘅一个部分？咁当然即系基本法嗰个讲法就好清晰啦，佢系一个咨询架构啦。咁而而家咧嗰個安排咧，亦都好正式地啦嚇，即係或者實際地咧，即係將成個區議會咧就回歸成一個即係諮詢架構嘅一個部分。咁但係咧，即係就算即係尋日啦，政府出咗嗰個嘅方案都好啦，其實都仲有好多地方值得討論嘅。譬如咧，而家咧即係仲有一部分嘅區議員咧，即係將會係一個民選成分去產生啦。咁究竟呢啲區議員佢個授權啊嚇，即係所謂佢個 mandate， 佢係來自即係選民啦。咁但係佢又同時係屬於一個諮詢架构，佢又要即系呢啲区员咧，就要受呢个区议会嘅主席啦，即系民政专员去指派一啲工作嘅。咁如果民意同埋即系专员嘅一啲指派工作系有一啲嘅意见上面冲突嘅话，咁究竟区议员应该要点样处理咧？咁我谂呢一个系即系当去到真正区议下一届区议会啦吓，即系运作嘅时候咧，会有一啲区议员会面对一个角色身份上面嘅可能会出现嘅一啲矛盾问题嚟嘅。 嗯，其实区议会嘅职能咧，咁可以即系，如果头先你都睇翻呢个基本法嘅条文啦，当中咧就系第97条咧就讲到话，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成立一个非政权性嘅区域组织啊，咁啊接受咧特区政府就住有关地区管理同埋其他事务嘅咨询咧，亦都系咧系提供一啲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等嘅服务啦。咁其实咧今次呢份嘅文件同埋改革方案咧，正正就系讲到话 咧，系希望呢个区议会嘅角色咧，就回归翻一个非政权性嘅一个区域组织啊，并且咧就系体现翻行政主导啦，并且有几个嘅原则啦，包括要系将国家安全放喺首位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啦，同埋充分体现行政主导。头先都提到咧，咁就改革方案就提到咧，话要由咧民政事务专员去到担任区议会主席啊，并且咧其实有啲权力嘅，包括咧就定指定嘅议题，要求区议员去收集同埋反映居民意见等等呢啲嘅权力嘅。咁所以头先啊林志恩你都提到啊，咁如果嚟紧嘅区议会主席由民政事务专员，通常都系政务主任去到担当啦。如果佢可以定议员去到咧收集一啲嘅居民意见啦，又或者咧系甚至乎咧有其他嘅职能咧，就包括系要求咧系促使区议会去到支持或者协助推广同宣传政府嘅政策，协助处理区内问题同埋投诉啊，同埋咧亦都要同主导下嘅三会同埋咧关爱队去互相配合啊。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咁其实都真系一个几系行政主导去到支配嘅一个区议会嘅新嘅运作方法啦。咁但系就同时间咧，其实都有啲嘅头先都讲啦，即系仲有大概两成到嘅议席系由地方选区吓嘅选举所产生嘅一啲议席嚟嘅。咁所以咧就过往都有好多嘅一啲嘅地区嘅问题咧，咁可能有啲嘅居民咧对一啲嘅小型工程啊，对一啲嘅地方嘅服务啊、规划等等系有唔同嘅意见嘅。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头先林志恩都提到啊，区议员嗰个角色会唔会有任何嘅矛盾冲突咧？ 嗯，咁另外咧，头先陆月光都提到啦，即系今后嗰个区议会就会加入一个叫做即系履职尽责嘅机制啦。咁我留意到咧，即系局方寻日嗰个讲法咧，就系话即系点解要加入呢个机制？其实部分都是想区议员在任期里面是尽责去反映市民意见，协助政府掌握社区脉搏，和做好地区服务，令到市民受惠的。不过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区议员的负面的清单，其实很多行为都是跟一个区议会秩序是有关系的。譬如就是区议员是不可以阻挠其他的区议员或者官员去出席或者离开会议，又或者他们在会议上面就不可以跟其他与会者作一些侮辱性的言论或者滋扰行为的。另一些就是跟一些利益冲突有关，就是譬如没有按一些会议的常规去做利益申报。我们看回负面清单，其实就跟那个所谓叫做反映市民意见那个关系就不大的。究竟个负面清单怎样去确保就是市民在那个区议员的地区工作是可以受惠到呢？即市民也都没有权去启动一个叫投诉机制的嘛。所以我想那个履职上面究竟跟民意的关系是怎样呢，我想都可以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点的。 政府解释去引入这个履职监察机制，就因为今届区议会的乱象，所以就说是要引入一个这样的履职监察制度，就去监督区议员他们的工作。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启动这些监察的机制呢？就是说区议会主席在获得同区三名区议员的联署，又或者有同区的区议员就是提出动议，获得过半数出席议员的投票支持，就可以转介给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委任的监察委员会，就对这位的符合这个行为表现不符合公众期望的当区区议员就进行调查。有三个的惩处的可能性发生的，包括就是警告、罚款，又或者是暂停他的职务，或者是停职期间就扣起有关议员的酬金，包括是津贴和一些任满的酬金的。而另外就也讲到关于选举的问题，因为刚才讲到就有保留到大约是两成的地方选区的选举所产生的议席，但是就是那个选举的方法都跟以前将会不同，包括就是他先是要得到他当区的所谓三会，即是分区委员会、地区的防火委员会和地区的扑灭罪行委员会的人士的提名，就每个三 每個三會，即係每個會啊，都要攞到三個提名咧，先至可以去到參選。咁即係一共要攞到九個提名咧，先可以參選。咁而另外咧，就係嗰個選區咧，都係要重劃啦。咁由以往全港有450多个嘅選區咧，咁嚟緊嗰個方案咧，就將會係重劃成為44个選區。咁啲選區咧就大咗好多啦。咁亦都係有啲嘅評論都話啊，咁以後啊，即係呢啲嘅人士要去巡地方選區去到參選嘅話，個難度會唔會同以前唔同呢？好啦，不如我哋呢個時間呢都呼籲各位聽眾啦。咁如果各位聽眾對於頭先我哋講嘅區議會嘅改革方案有咩嘅睇法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林之恩呢，這個時間我哋請嚟一位地區人士同我哋傾下啦。有前油尖旺區議會主席，亦都係呢民建聯副秘書長葉傲東喺電話旁邊。葉傲東你好。 你好，两位 主持。你亦都系咧而家嘅即系所谓三会嘅其中一位成员嚟噶，系嘛？ 系冇错，我系油尖旺嘅扑灭罪行委员会委员嚟嘅。 系，不如先问一下你咧，就点样睇咧？就系建议方案里面有关于区议会新嘅组成方法咧，就引入咗即系委任嘅界别啦，同埋系地区委员会选举产生嘅界别。地方选区嘅界别咧，就大概系有两成咧，就以往嘅议席左右。你点样睇呢个嘅组成新嘅组成咧？ 我諗先從嗰個三會嘅組成嗰度講起啦。即係三會係每個地區，即係雖然係透過委任啦，但係係包含咗包括專業人士啦、區裏面嘅唔同持份者，同埋可能係一啲即係唔同領域嘅朋友啦喺裏面。咁所以喺嗰個三會組成度，其實都幾體現到每個地區嘅特色嘅。咁譬如由尖旺為例，可能會包含咗啲區裏面嘅學校嘅校長啊，或者一啲法團嘅一啲社區人士，甚至係嗰啲即係同區居民咁樣。咁所以對於三會組成，其實係會令到嗰啲成員喺處理區裏面嘅事務咧係有幫助嘅。咁即係用呢個咁嘅即係角度去再思考落去，喺未來如果區議會嘅組成上面咧，我諗亦都可以充分體現到個多元性啦。就係從委任啦，或者係間選甚至直選，係幾個唔同嘅混合模式，令到可能未來嘅區議會個參與嘅多樣性咧係更加廣泛咯。 不如首先都問一下啦，因為一啲政黨啦，咁譬如你哋民建聯咁以往咧都有好多嘅人士咧就做啲嘅地區幹事啊、社區嘅工作啊，咁做起，咁去參選區議會嘅。咁而家咧嗰個地方選區嗰個嘅議席咧係下跌咗啦，咁變咗會唔會都令到政黨好多嘅一啲地區工作做咗好多年嘅人士，可能就冇辦法即係從呢個嘅或者減少咗啦嚇，從呢個地區選區去到參選嘅一啲機會咧？ 有咁睇啦，因為從過去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其實我自己所屬嘅政黨民建聯都開始倡議，我哋點樣係有一個轉型啦，亦都從過去可能係好注重選舉，亦都慢慢係去走向即係多方面嘅，包括管治，包括係社區治理等等。咁所以我諗喺呢個新嘅制度之下，大家亦都喺度探索摸索緊無論是我們的成員或者是吸納未來的人才方面應該怎樣去走。從現在區議會整個制度的改革之後，我想對於政黨的發展都是清晰的，我們可以從多元多方面發展，而我們本身的成員亦都可以在從中亦都找到自己一些出路，所以我又不太擔心佢哋個未來嗰、那個即係工作上面， 即部分做開社區工作嘅成員、政黨成員，可能要即係從其他嘅方向去到繼續參政啦，係咪咧？ 係啦，同埋其實即係我諗個機會除咗直選之外，佢哋可以透過間選去參加，亦都冇問題噶嘛。咁所以我諗所謂嘅直選只係一個方式去即係選舉嘅方式嚟嘅啫。咁至於就算唔係參加區議會，可能佢哋係透過三會嘅工作好，或者其他嘅社區參與，亦都係可以 即係做到一啲地區工作嘅。 嗯，葉浩東都想同你傾一傾個提名門檻問題啦。咁以前即係區議會個選舉候選人要攞嗰個提名個門檻其實係比較低嘅。咁所以以前好多後生仔就會將即係區議會視為佢哋從政嘅第一步啦。咁但係而家咧，如果要參與區議會直選咧，其實就要攞到三會嘅提名嘅。會唔會擔心令到一啲素人咧，或者一啲冇政黨背景嘅人士係好難去參選咧？ 有咁睇啦，所以我開頭都講咗三會嘅組成嗰、那個緣由啦，正正就係因為有三會嘅提名咧，都可以令到一啲有心服務嘅朋友，即係唔會突然彈出嚟啦。咁反而令佢哋係真係喺個規劃上邊，或者係要睇翻過去喺地區工作上邊，可能即係有啲往績啊，有啲叫 track record 啦。咁對於未來成個區議會嘅工作上邊咧，我都係有好全幫助嘅。咁同埋我諗三會朋友喺即係俾提名唔同嘅參選人嘅時候，亦都會因應翻佢哋對於參選嗰啲抱負啦，或者啲工作嘅規劃去睇。咁所以我諗整體對於未來區議會，即係可能選出嚟嘅一啲議員或者成個議會咧，那個質素上邊，我相信係會有提升咯。 嗯。咁但係就都有啲坊間嘅聲音就去到討論呢，即係三會嘅成員都係由政府去到委任啦，即係點解佢哋會有呢個可以提名從地方選區選舉產生嘅議員嘅一啲權力嘅呢？你點睇呢個講法呢？ 正正就係因為佢哋係對於個社區可能個熟悉程度可能比一啲官員或者其他人係更甚至係更有了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切入點咧，令到大家更加掌握到即係未來區議會工作或者係未來成個地區工作上面咧，真係回歸到去基本法俾我哋嘅一啲即係角色啦，亦都係回歸到去做嗰啲民生工作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居民嚟講係會有好處嘅。因為睇到過去區議會係的確走咗啲唔同嘅發展方向，可能真係變得泛政治化。咁我呢個對居民嚟講，未必係一個好處。 另一個咧討論焦點就係即係而家嘅新嘅安排之下，區議會嘅主席就會係即係專員啦，民政事務專員去做埋嘅。咁而專員亦都可以委派一啲工作俾區議員啦。咁嗱，我知道其實民建聯咧入邊都有好多即係資深啊老牌區議員嘅，佢哋點樣睇呢件事咧？即係可能佢哋留一個區嘅時間就仲耐過嗰個專員本身，佢哋對於呢個安排有冇啲意見？ 嗱，我成個新嘅安排咧就係、是。第一充分體現咗個行政主導啦，咁又換個角度去，即係點樣喺行政主導之下，同我哋即係區議員之間，或者係未來嘅地區有更密切嘅一個合作。我諗呢個係新制度下一個設計原意啦。咁正正講，我哋過去民建聯好，或者我哋建制派有好多好資深嘅地區人士，其實係我覺得相輔相成嘅。正正就係佢哋會有一個好即係好多嘅經驗可以歸納出嚟啦，亦都係豐富咗成個地區行政。咁而專員係作為區議會主席，亦都好清楚政府嘅一啲工作方向模式啦，甚至係喺調撥一啲政府部唔同部門嘅資源上面咧，亦都可以係即係有更好嘅運作。我相信係嚟即係對於成個區議會嘅運作係會暢順咗嘅。嗱，過去我自己做主席我都遇過嘅。我雖然作為主席，我唔能夠係有機會去即係叫做令到部門嘅人咧係真係即係完全係配合到區議會嘅工作嘅我時有發生。但係未來如果係民政專員作為區議會主席，佢哋好清楚點樣嘅方式或者點樣嘅工作模式咧，先至可以令到成個即係唔同嘅計劃或者一啲項目可以推展到。咁我相信係會提升咗個工作效率咯。 我哋头先都讨论到一个情景咧，就系、是、因为嚟紧个区议会主席咧，就系、是、地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咧去到担任啦。咁佢有权力咧，可以指导啲议员咧去到协助宣传同埋推广政府政策。咁但系咧，区议员咧好多时亦都系会系反映民意啊，收集民意嘅一个角色喺度啦。咁呢个情况会唔会有一个矛盾位咧？就因为可能有啲嘅居民可能就对于某啲嘅政府规划啊、政策啊， 係有唔同意見嘅。咁但係區議會主席、民政專員就係要區議員咧去到宣傳推廣咧，就係相關嘅政策。咁呢方面，你哋作為區即係地區，你做咗區議員好多年啦，即係熟悉地區嘅人士，會唔會一個矛盾喺度咧？嗱，我哋就嚟聽五點半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咧，就聽請你去到回答呢個問題好嗎？ 好啊，冇問題啊。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同乐居虐儿案再有涉案女职员被判囚，一个54岁女子早前承认一项看管儿童的人虐待或忽略儿童罪，涉嫌用手大力打2岁男童的头，令到男童是瞓咗喺床上面。被告喺九龙城法院判处被判监4星期。54岁被告喺背景报告之中透露，当时一个2岁男童试图爬去另一张婴儿床，佢担心有危险，就用力推男童嘅头部，令佢尽快瞓翻去床上面。处理主任裁判官黄雅欣判刑嘅时候话，法庭必须要传递明确信息。虐待儿童有严重后果，又说被告受过专业训练，理应明白这一点，认为判处非监禁式刑罚并不恰当，考虑到本案在同类案件中并非最严重，判被告监禁4星期。廉署早前落案起诉一个民政事务总署前活动推广助理涉嫌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使用有虚假资料的医生证明书误导民政署他曾经获医生建议放病假。被告在屯门裁判法院应讯，暂时无需要答辩，获准保释。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6月28日再讯。26岁的被告被控两项代理人意图欺骗其主事人而使用文件罪名。被告案发的时候获民政署以非公务员合约条款聘用，派驻元朗民政事务处，每个月享有3日有薪病假。被告申请在2022年7月4号放病假，需要向民政处提交病假纸的正本。被告涉嫌使用2张看来由一个政府医生和一个私家医生在当日发出的病假纸。廉署调查发现，两个医生在7月4号没有为被告诊症，涉案2张病假纸并非是由他们发出。北约据报计划在日本开设亚洲首个联络办公室，促进同地区盟友的磋商。日经新闻引述日本同北约官员报道，已定中的一人联络办公室计划出年在东京开放，但是是否由日方提供场地，以及是否由北约提供资金等的细节，仍然在商讨。办公室的设立容许同北约的安全伙伴，包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接触，亦都是考虑到中俄两国的地缘政治挑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今年一月访问日本的时候，承诺同首相岸田文雄加强关系，应对历史性的安全挑战。报道说，日本同北约寻求深化合作，期望在7月的北约峰会前签署伙伴关系协议。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说，美国计划今个月在太平洋岛国汤加开设新大使馆，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康达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又说，美国亦都正是和另外两个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和基利巴斯商讨在当地开设大使馆。美国今年初重开已经停运30年的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有传媒引述知情官员透露，总统拜登计划今个月22号到巴布亚新畿内亚访问， 加强美国和太平洋岛国接触，抗衡中国在太平洋的影响力。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各国和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助力岛国的发展，不应该针对第三方，并且强调中国无意和任何人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比拼影响力，亦都不想搞地缘争夺。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和一骤雨较为频密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系接近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去到新光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渔港湾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已经有车龙噶啦，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提一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们的区议会本应是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没办法正常运作，病了。家是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的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的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政府尋日公布咗咧呢個嘅地方治理嘅完善建議方案啦。咁啊，當中就講緊區議會嘅改革啦。咁啊，林志恩，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傾緊咧，就係新嘅建議方案底下咧，咁啊，區議會主席將會由地區嘅民政事務專員去到擔任啦。咁有權力咧去到促使區議會咧去到協助推廣政府嘅政策啊。咁會唔會同區議員嘅反映民意嘅功能會有所矛盾呢？我哋新闻之前咧就访问紧油尖旺区嘅破灭罪行委员会嘅委员叶傲东啊，请翻叶傲东出嚟先。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 系你点样回应呢个问题啊？ 第一，我就唔好将即系政府推出嘅一啲政策或者谂法咧，就即系都假定同我哋嘅即系市民有个矛盾先啦。咁我觉得起码我做区议员咁耐， 特別喺啲民生嘅議題上面或者地區問題上面咧，呢、這個即係出現嘅情況，我覺得係即係絕無僅有嘅。咁所以我哋唔好咁假定。但調翻轉咧，亦都咁講，雖然話會有一個理職嘅即係審查，但亦都睇到咧，佢哋係即係而家當然未有具體去講啦。但係可能喺係要求出席會議啊，或者喺啲可能係對於一啲情況，可能係去表達一個支持。咁我覺得具體要再睇睇啦，但係又唔好即係我假設話係會有個矛盾先咯嚇。 嗯，葉浩東都想問埋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嗰個選區嘅劃分啦。因為而家得翻44個選區啦，其實個區就會大咗好多啦。咁但係區議員咧，其實佢哋個資源就不變嘅。呢、這個會唔會影響到譬如佢哋之後服務市民嘅質素咧？ 我都留意到呢個情況嘅。咁第一我就留意到特區政府即係相關官員都建議，可能未來係有啲聯合辦事處嘅模式去出現啦。咁我諗如果未來嘅區議會運作可能亦都係有別於過往只係區議員係服務一個小區萬人兩萬人嗰個做法，可能係會睇得大啲，同即係成個區唔同嘅一啲利益或者情況，佢都要關顧。但我覺得成個情況如果咁睇嘅話咧，對於區議會服務市民個質素啊，或者係嗰、那個成個嘅情況咧，會係好咗嘅。因為過去可能喺小區嘅話咧，隔離街都唔係自己嗰區咧，會出現咗比較多一啲矛盾嘅，同埋可能區議員喺一啲問題咧，都係比較小區化。未來如果係個選區大啲，甚至成個整個地區去睇嘅話咧，我相信對於整體規劃啊，或者喺成個服務質素上面咧，反而係會有提升嘅。因為大家要兼顧嘅嘢或者眼界啊，各方面都系睇阔咗，咁我谂睇问题系会好咗咯。 好，唔该晒叶浩东啊，多谢你。系，叶浩东咧就曾经做过油尖旺区嘅区议会主席啦，而家系油尖旺区嘅泼味罪行委员会嘅委员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And 有听众问萧叔叔，佢话平时睇电视剧嘅时候咧，成日听人讲 guess what, guess what 咁样讲嘢嘅时候 ，G U E S S 个 guess 啦 ，guess what？ 究竟呢个 expression 系点样用嘅咧？其实咧，英国、美国英文咧都会用到 guess what 呢个字，大概咧个意思就系咧，我想讲一啲有少少 surprising 嘅事你听噃咁样，跟住咧就讲啦。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小叔想同大家讲，我最近减肥减咗20磅啊，咁样，咁我就会好兴奋咁同你讲 ，Guess what? I've lost 20 pounds lately。咁咧，呢、這个 Guess what 咧，就系喺呢句有少少 surprising， 有少少 excited 嘅情况之下咧，就引出我想讲嗰个字 ，Guess what？ 好，今日讲到呢度，下次再见。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區議會嘅改革方案啊！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周太喺度，周太你好， 係你好， 係請講。 我覺得咧，選委同埋揀選、直選咁多咁即係各方面模式嘅多元化嘅選舉咧，可以選出唔同層面嘅人士，佢可以更好咁為呢個地區服務。我覺得係值得支持嘅，咁而且咧，區議會咧，佢係為地區為呢個區內嘅市民提供諮詢同埋轉介服務噶嘛，係好受呢個係市民歡迎嘅。咁我覺得今次嗰、那個 新選舉制度咧能夠撥亂反正，使到嗰個區議會咧回復正常，唔使受到癱瘓咧選出愛國愛港人士咧，我覺得係好咯。 OK， 好多謝曬周太嘅意見嚇。咁啊，林志恩跟住落嚟亦都請一位學者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蔡子強你好。 大家好。 系，首先想请你去评论一下咧，就建议方案里面区议会议席嘅组成啊，吓，即系大约系四成委任，四成咧就系地区委员会所选举产生，同埋四成咧就系两成咧就系呢个地方选区。你点睇呢个新嘅组成？ 我谂系过去即系由地区行政开始之后，走向呢一个民选议席增加。最後咧，即係嚟一個大逆轉，咁啊退到翻去咧，甚至起步點之前。咁啊，原因我諗包括兩樣啦。第一樣就係起步點一開始嘅時候都有兩成幾三成嘅呢一個民選議席，咁而家就跌到兩成啦咁樣。咁另外，香港以往嘅選舉制度咧，就係基本上邊，無論你係區議會、立法會嘅直選都好，咁都係選民提名就得啦。咁而家佢又參照咗立法會嗰、那個即係邏輯，咁啊跟住咧，而家連區議會都要做咧，就係話選民提名你都冇用，咁啊最重要咧就係要得到所謂嘅坊間講嘅三會提名先得，而三會咧就唔係呢一個即係間選都講唔上，即係因為佢哋唔係由選民選出嚟，再由佢哋去選一啲代表，而家咧三會係由政府委任，咁所以咧即係話。三會入面嘅成員唔多唔少都要考慮下一屆會唔會再委佢，咁可能都要睇下政府嘅眉頭眼額咁樣，咁所以喺佢哋提名咩人嘅時候，我估佢哋當然都會有呢個顧慮咯。咁所以本身亦都即係由三會提名咧，就可能會令到區議會入面個提名機制咧就更加即係令到個組成咧會更加偏合。咁呢啲我諗都係1982年，佢哋而家40年啦。咁嗰陣時，由佢開步嘅時起步嘅時候，都可能比而家咧，即係基本上邊咧係進步一啲。 嗯，你點樣睇政府嘅講法？就係話咧，即係引入翻委任同埋地區委員會界別咧，可以矯正翻以前啊，即係以政治同民粹議題掛帥嘅問題，達至到突破選區利益局限嘅目標，同埋就鼓勵大局性思維啊，令到區議會回歸民生主導。呢啲講法你點睇？ 我相信你唔可以淨係即係孤立去睇直選，即、就、係、是、你話直選出嚟有佢嘅問題，咁但係委任冇佢嘅問題咩？咁跟住呢一個由呢個三會互選冇佢嘅問題咩？咁嗰啲你又覺得點解佢唔偏合咧？或者嗰啲唔會有佢哋本身，即、就、係、是、你以往一直大家感覺就係嗰類嘅透明度極低，入面你可能亦都會牽涉一啲政治嘅交換都唔定。咁我估而家一個最好參照嘅例子就係立法會啦。立法會我估最近我同即係好多甚至國內落嚟嘅朋友要問我哋意見啦。最近大家知道啦，佢哋都一批人落咗嚟。我都話：喂，你諗下個議會，你話五光十色，但係你而家改革轉完之後咧，一個最簡單嘅例子，你講緊簡約公屋，出邊個爭論係咁大嘅，出邊有咁多嘅批評、質疑、浪費、不環保等等，結果喺立法會入邊咧。是没有经过辩论，基本上边通投票就一票弃权，一票反对通过，一边一场似样的辩论都没有，完全反映不到呢坊间入边各方面的意见。那这个就是现在那个立法会入边的选举生态。那如果你回去即是现在你参照他们的组成，大家都会想区议会会不会其实都是同一样呢？你将直选批评到体无完肤，咁当然啦，你而家有你嗰、那个即係可能个政治需要，然后呢即係因为你要削减，无论喺立法会或者区议会削减直选议席，然后就将直选批评到一文不值。咁大问题就係话你唔能够即係闭起双眼唔去睇，即係其他机制有其他嘅问题。而嗰啲嘅问题呢，即係我头先讲喺而家个立法会入面有反映到，你问啦市民立法会而家嗰个讨论等等能唔能够反映民意。你估即係舉個例子，簡約公屋，如果你做個民調，坊間嘅意見會唔會係得一票反對一票棄權，即係1%，你當下一個比例。咁、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即係會見到立法會嗰、那個議會文化，我估一葉知秋啦，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如果區議會都係咁， 组成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嗯，蔡之强都想同你倾下嗰个选区嘅问题。其实即系我哋讲一啲选举上面理论咧，其实选区嗰个划分都好影响个选民行为啦。咁而家即系政府嘅讲法咧，就话过去咧嗰啲选区太细，就令到啲区议员好短视啦。咁但系调翻转嚟讲，当然细选区都有佢好处啦，就系嗰啲市民会觉得佢哋同区议员个距离近啲，令到啲选民系大啲诱因去投票嘅。咁今次重新洗牌划嗰啲选区咧，你自己点睇？即系对于选民行为？ 我估呢一个系 no easy choice 嘅，即系话冇一个简单轻易嘅选择。我都同意呢个喺理论上系可以倾嘅，即系话个选区太细，会唔会令到个代议士咧个行为咧太过狭窄，同埋视野太过狭窄，同埋太过即系唔会有一个全局观。咁你话嗰个区议会嘅选区系要大啲嘅，系可以令到佢视野阔啲。我谂呢个系可以讨论，亦都唔会有学者原则上反对。但你想想现在的最大问题是突然之间那个区议会的选区是扩大了四倍，然后即是原本的五倍了。那跟着呢就区议员他们的支援和资源直选的部分我讲的是不变的。那我相信他们的不变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想即是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一个直选的区议员和一个委任的或者这个三会互选的他们的议员津贴，他们人工不同，又造成了这个分化，这样我想这个是他们，我想他们 standard argument。但我就说喂，他们的产生方法不同，他们的行为模式不同，他们要负责任的对象不同。那你现在结果硬硬要这个统一划一的，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以往一个区议员他们的资源现在要就是去 serve 一个呢，就是去服务一个呢，是他们五倍那么大的。我相信選民很快就會投訴你找不到你的區議員，咁跟住咧亦都即係佢好難有一啲貼身嘅服務。咁所以我原則上我覺得學術上可以討論個選區係咪可以大啲，但係而家嗰種係即係你其實嗰個而家個選區係咪一個合理嘅大細咧？我想講咧，其實我諗佢都唔係經過科學嘅考證，佢個即係做法點解要用呢個大細？好簡單，因為佢要將直選降到兩成。咁跟住即係加入四成嘅委任同埋四成嘅三會互選，咁結果佢又想議員嗰個總體嘅數目不變，咁所以因為咁樣而導致咗咧，就係個選區要係以前嘅五倍。 OK， 咁變咗嗰個唔係一個科學嘅論證嚟嘅，我相信係完全就嗰個議會造成， okay. 而我嘅估計嗰個選區實在太大。 啊，蔡之强，你又点样睇咧？就系嚟紧地方选区选举嘅一个参选嘅门槛咧，就而家就加入咗咧，就系、是、需要攞到三会，即系讲紧分区委员会、防火委员会、破灭罪行委员会各三名成员嘅提名啦，以及咧都系要经政务司司长领导嘅资格审查委员嘅审查，先至可以成为咧候选人。你点样评论呢个门槛？将来有咩人可以参到选呢？ 我相信咧，即系你要三会入边各自有即系成员提名你啦，咁样其实系好困难嘅，因为而家三会个组成咧就已经系好，即系比以往嚟讲系单一咗好多。同埋我始终头先讲个概念同埋个精神就系，佢哋其实基本上由呢一个政府委任，咁佢哋会唔会做一啲即系政府本身可能对有啲人有微言嘅时候，咁你佢仲会唔会够胆即系再去提名嗰啲人咧？惊唔惊吓几年之后咧，即系冇得连任咧咁样？咁點解唔選民就得咯？你話、哎、如果你驚國家安全各種嘅原因咁，你我都唔再同你爭論，即係話資審委個問題，我當你有資審委啦，去即係具體發現個功能。咁你三會互選點樣去透過三會互選去保證呢一個國家安全呢？如果唔係嘅話，佢哋要保證啲乜咧？即係如果佢哋係要頭先講啊，政府冇講到點三會互選先至可以，係咪 ？sorry， 三會嘅提名先至得。其實你係要達到一個咩嘅功能咧？如果我頭先講你國家安全嘅功能，你其實資審委做咗啦，我都唔同你爭論呢一點啦咁樣。咁點解要三會嘅人先至可以提名咧？咁佢哋同選民嘅提名會有咩分別咧？講到尾嘅就係話，係咪佢哋會更加容易體現一個行政機關嘅意志咧？但呢樣嘢政府冇講啦。 另外都想问一下啦，即系将来一啲民选嘅区议员咧，佢哋成个角色定位会系点啊？因为一方面咧，其实即系区议会嘅主席啦，亦都系民政专员咧，其实佢系会指派一啲工作俾区员嘅。咁但系头先我哋亦都倾到一点啦，就系、是、有时即系专员佢嘅角度未必系即系当区市民想要嘅一啲政策嚟嘅，咁可能市民会有反对啦，咁会令到区议员可能陷入一个矛盾嘅状况，就系究竟佢代表紧边个嘅利益去发言？ 年嘅。你預計會唔會出現呢一啲情況？ 我相信就未必會出現啦，因為你要記住有八成嘅議席都係即係行政機關主導，委任固然係啦。咁三會互選嘅，我相信可能都係會選翻一啲即係頭先講啦，同三會密切關係嘅人。咁而三會互選選出一啲密切關係人，而三會又都係政府委任。咁所以話嗰八成嘅議員啦，即係正如我同事講，就係、是、個議會就成為咗一個行政機關嘅延伸。咁佢同行政機關本身個邏輯就應該好接近。你講有呢一個可能服務對象啊，嗰、那個矛盾嘅，其實得緊嗰兩成嘅區議會直選部分有嘅啫嚇。咁、但我頭先講直選都要面對好多問題啦，包括要三會提名等等。咁所以本身講到尾嘅就係、是、以後佢哋可能更加要考慮嘅就係、是。行政機關的意志就多過是選民本身的選擇，起碼在個議會入邊咧，個區議會入邊咧有八成的人都應該很簡單，一定是咁諗。 OK， 你又點樣睇政府今次講，即係開宗明義都講話區議會應該擔當配合政府的角色？作為諮詢組織而不是政權組織，所以咧亦都唔應該涉及一些管理地區設施或者審批撥款啊。咁你點睇呢啲嘅新的職能的改變？ 近日我都是啦，即、就、係、是、上面人落嚟要聽意見，我都係講呢樣嘅，就係、是、話，喂，而家你嚇、啊、經過呢、這、一個你哋所謂嘅撥亂反正之後，你有冇擔心一樣嘢，就係、是、話，其實成個議會啊，已經係對嗰個行政機關咧，成個文化變咗之後咧，就已經係缺乏足夠嘅監察同制衡，然後嗰樣嘢對公共政策嘅制定有冇一個好處喺度咧？我舉例舉一個例子，我講最有力嘅例子，我講咗幾個咧。一個就係頭先講呢一個簡約公屋，即係喺議會入邊嗰個討論監，唔好講監督啊，即係甚至你個辯論同討論係同民間嘅呢一個異議聲音咧，嗰啲唔係政治化，嗰啲唔係國家安全嗰啲，完全同嗰啲嘢冇關，而係大家即係頭先講不斷質疑50万一個單位用五年嘅話，咁你基本上邊五年之後又要拆，喂，而家你要我抌啲垃圾啊！都要收我呢一個環保嘅呢一個膠袋税啊等等將會，哇！你諗下一棟一棟咁拆，究竟有幾多可以重用呢？我哋嘅呢一個局長到而家都講到講嚟講去講唔清楚，每次嘅答案都有啲唔同，佢自己心裏都冇底。咁你即係頭先講你點樣喺咁多質疑之下，點解可以喺議會入面呢係冇辯論，然後一票反對一票棄權？咁我擔心你頭先講區議會，你講緊嗰個問題都其實係會立法會本身嘅延伸，就係以後。究竟我最擔心的我們的公共政策的質素會不會急速惡化，出現了大量的漏洞和問題是沒有人會指出，到有一天簡約公屋證明了是失敗的時候，基本上已經太遲，浪費了大量的公帑等等。 Okay. 我擔心的是整個香港會變成這樣。 蔡志強，你提到立法會，其實今次立法會選舉很多人就將焦點擠了在投票率那裡，那我們將來應該要怎樣去解讀或者理解即區議會的投票率呢？即高和低又反映什麼的現象？ 我想最直接的就是你表達了市民對那個議會的認受性的接受程度，如果他覺得很高也都找到自己的代表，那當然他會踴躍出來投票啦。那如果基本上他覺得那個議會與我無關，也都對那些代表是誰都完全不關心，那個投票率就低了。咁但係當然啦，即、就、係、是、我相信經過佢咁多選舉改制之後呢，那個大趨勢都係嗰個投票率會跌嘅。上次就跌到得返接近三成。咁區議會呢在以往的經驗入面咧，都係比立法會嘅投票率即係再為低一啲嘅，咁啊結果會再跌成點，大家唔知道。咁但係頭先講啦，即係話你以往好多人好踴躍去投票，係因為你覺得個選出嚟嗰個議員過去四年幫到你，然後即係你覺得好值得繼續支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我好相信未來嗰個區議員、區議會同啲選民嘅關係就會極為疏離。我剛才講個選區大約五倍，你可以話個選區要選區個選區可以大啲，我覺得可以傾，但係而家係大五倍， 即 係以前嘅五倍啊，大咗四倍啊。 OK， 好啊，唔該曬蔡子強，多謝你嚇。蔡子强就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的高级讲师来的。现在政府就着这个方案就作半个月的公众咨询，令到区议会可以在出年的1月1号可以正式就任，就会尽快向立法会提出修例草案。这次谈到这里，先听听6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一种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御港湾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嘅车龙排到去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上狮隧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节目时间啦！而家嘅时间系傍晚嘅6:39。林子欣啊，我哋继续倾倾关于区议会嘅改革建议方案啦。咁大家点样睇咧？即系嗰个新嘅组成，以及咧就系引入一啲嘅参选嘅审查机制啦，以及咧就区议会嘅职能上都有唔同啊。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林子欣啊，咁喺我哋继续讨论之前咧，不如我哋听听听众嘅意见先啦吓。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张先生喺度啊，张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讲啊。 系啊，头先质询之前咧，那个嘉宾讲得几好嘅，咁就咁而家政府咧就扩大区议会同埋区议会有啲改变咁啦。咁其实咧，夏主任都讲过，除咗示威都有其他渠道。正如头先嗰个嘉宾讲嘅，喺立法会里头都冇人去反映社会嘅声音嘅。每日报纸上面都有好多社会嘅声音都得唔到重视嘅。咁而家扩大区议会自然社会嘅声音会多嘅。咁你既然都唔重视呢，你冇必要扩大区议会啦，仲有委任嘅区议员添。咁除咗夏主任都讲，除咗示威游行有其他渠道。咁你要建立其他渠道，并且要重视其他渠道先得。 OK， 好啊，多谢晒张生嘅意见啦吓。咁张生头先都讲到话系个吸纳意见嘅渠道喺新嘅区议会改革方案之中啊，能唔能够得到有效嘅反映民意咧？嗱，其实咧就睇翻咧政府嘅文件咧，咁都仍然讲紧咧就系话，即系区议员咧系有一个收集民意啦吓，同埋反映民意嘅一个职能喺度嘅。咁但系咧就要系更加多咧系体现行政主导啦。咁包括咧，區議會主席咧就會係民政事務專員去到擔任啦。咁而且咧亦都係頭先講啦，咁呢個嘅地方選區議席嘅比例咧都係下跌到大概20%左右。其餘嘅咧就係一啲委任嘅議席啦，咁同埋咧即係一啲嘅三會所選出嚟嘅一啲議席啦。咁變咗有啲人都質疑咧嗰個嘅民意代表咧係咪足夠？ 嗯，係啊。咁講到嗰個區議會改革方案嘅原則上面咧，除咗頭先陸宇光提嘅充分體現行政主導之外啦，咁政府都提到兩點嘅，就係個國家安全係排喺第一位啦。咁第二就係要去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嘅原則。咁不過即係當然我哋要去充分運用區議會個功能嘅時候咧，其實點樣去確保嗰個討論質素同埋空間，令到政府真係可以透過區議會係做到一個下情上達嘅情況咧，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重點嚟嘅。咁我見到今日咧有一啲即係非建制派背景嘅區議員咧，都擔心一樣嘢就係、是、因為過去咧，其實好多區議會嘅討論咧，都係不時即係政府同議員之間可能係針鋒相對嘅情況啦。呢個就算19年之前都會出現過嘅。咁究竟即係一啲民選嘅區議員啊，往後有冇一個空間係可以即係 監察政府的政策呢？咁甚至就係話市民究竟跟住會唔會都仲係好重視區議會嘅工作呢？咁我諗呢一個都係即係有咗嗰個方案嘅大綱之後，我哋可以繼續討論嘅問題嚟。 係嗱，今朝早咧，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咧，咁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到話咧，以前嘅區議會咧就係走向政治化啦，就唔係聚焦地方工作，係行錯咗路啊！咁而家要回歸基本啦，又話咧而家建議嘅改革方案咧係最好嘅組合啊！咁而咧就係佢亦都講到話咧係委任嘅區議員啦，咁佢就話其實直選議員咧都有啲係譬如冇開辦事處啊，或者唔開門啊，或者係少開會嘅情況，所以咧其實今次嘅建議方案咧都係加入咗監察機制同埋量化行為嘅指引，希望咧可以確保區議員可以切實咁履行佢哋嘅職責啊！好啦，聽埋另一位聽眾有陳先生嘅意見喺度，陳生你好。 系，我主持你好。 系，请讲。 咁我想讲翻我自己意见啦。我自己咧就其实都系香港出身嘅，我香港市民啦。咁其实喺翻前几届嘅立法局投票咧，我都有参，都有参与嘅区议会嘅立法局，因为我觉得真系要帮到市民嘅话，就真系拣一个佢政纲啊，或者系背景啊咁样。咁背景我觉得其次，最紧要系政纲系啦。佢新人又好，前联又好，咁样我都系会睇政纲。系啦，咁样咁，但系而家我就近啱啱嗰届或者系最近嗰届咧，我已经开始冇投票啦，因为发觉民主党俾人兜踢咗出去，咁之后咁我就见到净系得翻建制派议员，虽然话唔系唔好，佢哋所有嘢乜嘢都去跟进翻，可能正常翻，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话我投票分开两个，翻两方面讲啦，区议会之前嘅有人入去捣乱。即係話係嗰方面咧，點解有人有搗亂去參選員入去搗亂咧？或者叫佢哋唔係叫搗亂，係將個區議會係搞到亂七八糟咁樣。咁但係點解有人入到去選員之後入到去搞亂七八糟咧？佢哋有冇諗過係點解會係咁樣，而唔係話做嗰個人係有問題，係歸根究底係乜嘢情況之下，點解入咗個區議會之後會覺佢哋會覺得個區議會產生咗問題出現咁樣，咁先至令到而家政府係。將呢個區議會導行嘅思去，將之前直選嗰啲全部差不多八成以上嘅都篩走曬，亦都會委任。咁我自己咧就嚟緊都未必會去再投票噶啦，係啦，因為我覺得係啦咁樣。我自己之前有啲區議會嘅區議員咧，我打嘅電話佢都冇人聽，係啊。尤其是建制派嗰啲啊，我打極都冇人聽。我想，喂呢度好污糟，我想睇可唔可以幫手去清潔一下，叫食環署嗰邊。咁我打食環署嗰邊又冇人聽咁樣。咁區議會嘅作用唔係幫助地區市民咩？係嘛？ 明白好。 咁所以我係啊。 OK， 好， 呢个系一个自己意见啦。 好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我哋听埋另一位听众朱女士嘅电话。朱女士你好， 系咪陆生啊？ 你好啊，请讲。 系咪啊？吓，咁我嘅意见咧就系，既然得两成咁少咧，咁不如就全部委任，同埋唔好嗰个叫咩间选啊，都唔需要啦。不如全部委任，咁委任完就。即我覺得兩成咁，即反正兩成不如唔好選啦。同埋而家嗰個主席係咪話俾嗰個 民政事務 專員做啊嘛？係啦係啦， 政務主任嚟。 如果全部委任嘅，咁佢收集曬市民啲意見，就俾呢個政務專員，咁直上特首。根本我覺得連個立法會都冇需要啊，因為什麼咁啲議員要嚟做咩咧？直情佢哋民間收集咗啲意見咪？俾政務專員上特首即刻施政，咁啊唔使直情個立法會都可以唔要，咁啊慳翻好多錢啊！就嚟填海大嶼山。 多謝曬朱女士嘅意見啦。嗱，今朝早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咧接受訪問啦，咁都提到話，就希望咧社會就唔好過於集中呢個直選比例有幾多，咁反而咧要留意呢個新方案之下咧，令到區議會更加多元化、多渠道同埋更加多專業人士去到參與，先至更加有利社區發展同埋居民生活咁話。 講開咧，呢個委任嘅議員咧，其實即係頭先有啲聽眾都提到啦。咁過去其實有一段時間。 間咧回歸之後咧都有一啲委任嘅區議員嘅。咁過去嗰個理論咧就係話，即係委任嘅區議員佢可能係一啲即係專業人士，即係雖然佢未必係地區人士啦。咁但係即係當然我哋都會問啦，因為而家個委任嘅議席係多嘅，即係喺區議會入邊，即係新嗰個嘅制度之下。咁究竟即係委任嘅區議員咧，佢哋有冇即係一個誘因去服務市民啦？咁同埋市民會唔會覺得心理上啊，即係同呢一啲委任嘅議員嗰個距離感係好強，咁所以就令到佢哋未必係即係會揾呢啲區員去幫手，係去解決啲地區問題咧。咁所以即係既然我哋話而家要多元參與啦，咁其實唔同嘅方法產生嘅區議員咧，佢哋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功能啦？佢哋同市民嘅關係係點樣啦？我諗下一步都要處理嘅呢個問題。 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區議員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深水埗區議員，亦都係民協副主席李霆鋒。李霆鋒你好， 係兩位主持你好。 首先请你评论一下咧，就系政府建议嘅方案，区议会嘅组成啊，但你点睇咧？ 嗱，首先我哋觉得整体嚟讲咧，因为嗰个叫做完善地方治理嘅制度啦，咁我觉得第一件事咧就系睇到政府咧，因为佢要达到嗰几个目标啦，我个者自讲，呢一个嘅即系国家安全啦，咁同埋佢要行政主导，我觉得咧行政主导呢一方面咧，佢都做得都算系几尽，因为咧见到嗰个成个地方治理架构都臃肿咗好多，即系又加咗一个小组啦，又加咗督导委员会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个系我哋觉得就系第一呢个咁臃肿嘅架构放翻一个地区治理嘅嗰、那个。地方行政上高咧，其實係咪真係幫到呢個即係社區咧？咁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嘅疑問。第二咧，就係喺呢個新嘅即係嘅地方行政制度裏面咧，其實區議會選舉頭先兩位主持都有提過，就係、是、其實嗰個直選嘅嗰個比例咧，已經係大幅減少。咁亦都係令到好多嘅，因為我哋都相信就係好多嘅直選嘅區議員咧，因為就係嚟自選舉啦，去吸納咗好多民意啦。咁其實本身係民意代表嚟嘅。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而？即失去咗好多，即係個新選擇裏面係失去咗好多民意，同埋少咗好多市民去監察個即係政府或者地方行政嘅工作咧。呢一個係我哋會擔心嘅嘢咯。 嗯，都想同你傾下咧，有關於地方選區嘅選舉啦嚇。咁啊嗱，新嘅方案底下咧，咁啊其實要係循呢個地方選區即係直選去到進入區議會咧，咁要先要除咗市民嘅提名之外咧，亦都要攞到三會，即係分區委員會啦、地區嘅防火委員會同埋破滅罪行委員會每個會各三名嘅委員嘅提名，先至可以參選啦。亦都要咧經過咧係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咁你點睇呢個嘅參選門檻？ 嗱，呢個我覺得都真係幾難嘅，因為坦白講，即係嗱，有個即係好多，我估好多朋友都有講過呢個情況，就係、是、覺得啊，第一今次呢個選舉制度就係一個大嘅倒退啦，或者時光倒流40年啦，係翻返去到80年代咁樣啦。我覺得更加唔止，因為咧除咗倒退之外，因為今次都仲加咗辣啊嘛，即係仲加咗就係要有三會嘅提名啦，要有資審會嘅審查啦，咁亦都喺個過程裏面都監察，即係透過政府嘅監察。議員嘅行為，咁我覺得呢啲嘅措施本身都係即係令到好多可能會有志去服務地區或者真係去從事社區工作嘅人咧，會有一個限制喺度。咁佢哋都即係如果要參選嘅，其實都好多包袱先會去到做到啦咁樣。咁另外就係對於我覺得都有個困難嘅，就係頭先兩位主持都講咗啦，就係、是因為個選舉制度裏面咧分咗唔同嘅選舉嘅方式。但係咧，佢哋嘅獲得嘅資源係一樣嘅，因為譬如無論喺嗰個營運開支啦，定還是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區議員嘅薪津裏面咧係一樣。咁但係佢哋服務或者佢哋選舉方法咧，本身產生出嚟嘅方法係唔一樣。地區直選雖然得20%，但係佢哋做嘅選區，譬如以深水埗為例，你係講緊而家嘅選區嘅10倍。咁可以咧，即係可以想象就係佢哋嘅無論喺個選舉嚟緊要參與個選舉裏面嘅嗰、那個即係方法啦，定還是選到之後佢哋經營嗰個社區嘅工作嘅壓力，工作壓力會大大嘅去增加。而我哋都未知道到底即係間選嘅即係嘅間委，我而家叫間委嘅即係個三會嘅議員啦，同埋即係委任嘅議員，其實係唔係都可以同即係直選嘅議員係一樣，可以即係做到同樣嘅一個工作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即係一啲。嘅質疑同埋啲憂慮嚟嘅。 咁今次嗰、那个修订入面呢都有两点都值得讨论啦。咁第一就係、是即係区议会主席就会係民政事务专员做埋啦。咁、另外就会引入一个叫理职监察制度。你预期对于区议会嗰个讨论气氛同讨论質素会有啲咩影响？ 嗱，呢個就係正正我頭先講行政主導去到最盡嘅嗰個情況嘅問題。我估不論派別啦，即係無論係民主派好定建制派都好啦，其實都如果係即係 DO 咧，去到一個行政主導咁緊要，第一我覺得就係 DO 會好忙啦，因為咩都會關佢事，又要幫手委任委員，又要幫手委員會主席，又要去佢做委任，又要佢擔任埋副主席嘅角色咁樣之類，其實係變成咧就係呢個即係 DO 係會獨攬大權啦，呢個係我哋會覺得最擔心。我估唔即係我可能我代表咗好多即係啲嚟緊會參選嘅人會講啦咁樣。咁可能我估建制派佢哋自己都會擔心，就係 DO 既然都話曬事啦，咁其實係咪做仲有佢哋嘅聲音咧咁樣？咁呢個係我覺得對於成個議會嘅運作唔係一個好好嘅。咁另外就係、是、其實我好奇怪啊，呢、這個係角色調轉嚟噶嘛，即係不嬲議員嘅產生就係監察政府。咁而家調翻轉頭係由政府嘅即係 DO 可以監察可以控制到即係議員嘅行為，咁我覺得呢個係咪有啲小本末倒置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政府如果佢真係要堅持呢個方案嘅話，要值得去考慮嘅嘢啦。因為到我相信唔少嘅持份嘅朋友都會對呢個好有意見。 嗯，頭先林智恩仲提到話新嘅方案咧係引入區議員嘅理職監察機制啊，即係話上任之後咧都仍然有一啲嘅監察機制，譬如話咧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咧會委任一個監察委員會，對一啲咧就係區議員提出係要調查嘅區議員咧就進行一個紀律調查啦，咁啊可以有警告、罰款、停職、扣起薪津等等，咁嗰個負面清單亦都係列咗一啲嘅情況出嚟啊，咁包括係一啲會議上面嘅表現等等啦，你點樣睇呢個理職嘅機制？ 其實就好似咧啲企業咧去請員工咁樣，咁然後有個 official 會幫佢做。咁我覺得而家變咗個關係咧、就係個關係就好似係政府嘅行政部門就同議員咧，好似係一個即係僱主同僱員嘅關係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奇怪嘅現象咯，即係明明係議員去監察政府嘅表現，而家點樣仲係政府嘅行政人員可以去監察到即係議員嘅行為啦，甚至乎去就住議員嘅某一啲行為去做一啲懲處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即係絕對唔平等，或者一個即係直頭係一個有少扭曲嘅關係。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於嚟緊嘅即係嘅議會嘅生態咧，定係唔係一個好健康嘅發展啦，同埋即係亦都冇辦法去即係去再問，即係到底調翻轉頭，即係議員點可以監察翻政府咧？即係既然即係議員嘅表現其實係會俾即係政府去控制，或者俾政府去呢個監控住嘅時候，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大家要值得關注嘅地方啦。 嗯，不過即係政府都多次強調啦，咁啊希望區議會可以回歸翻基本法所寫嘅非政權性諮詢組織啦，咁就會唔會即係仲有咁多即係以往你所講嘅監察功能呢？ 呢、這個其實嗱，先咁講，區議會從來都係一個非政權嘅組織嚟嘅，因為基本法都寫得好清楚。咁同埋就係、是、因為而家喺個新嘅選制裏面都仲有一啲可能比較少關注嘅，譬如撥款權其實係會被削去啦，亦都係即係頭先講嘅冇咗副主席啦。主席都唔會由議員去選啦，咁呢啲其實已經係政府，我叫用呢個講法就叫牢牢掌控咗呢個嘅議會嘅一個生態。咁但係你話議會仲有冇能力可以去即係去就住政府嘅監察？我覺得要睇翻市民到底對於嚟緊嘅議會會有幾大嘅期望，同埋會覺得議會可以發揮到咩角色啦？因為始終我都係相信議會係嚟自民意授權嘅。咁如果一個議會冇辦法，即係嚟自民意授權咧，咁即係話個政府本身係冇辦法被監察啦。咁我覺得呢個要係即係唔係淨係議員或者參選嘅人或者政治嘅人本身去關心，應該係廣大市民都要關心呢一個嘅議會制度嚟緊會點樣發展啦。 嗯，都想同你傾埋嗰個從政階梯個角度啊。咁其實而家嗰個即係直選有88席啦，即係縮減咗啦。其實譬如對於你哋民協嘅一啲地區嘅社幹嚟講咧，佢哋對呢個新方案有啲咩反應？會唔會即係？跟住落嚟，对于个地区工作嚟讲，个热情会细咗好多。 我估无论如何，对于民主派嘅人，唔系净系民协啦，我估即系可能有心想喺地区耕耘嘅朋友，其实都应该会系有个几大打击嘅。我估第一个原因就系因为直选嗰、那个头先讲咗个门槛系都几高啦，因为要攞到三会提名。攞諮詢會咁樣，咁第二樣嘢就係一個選區劃界本身大咗好多，咁令到我估去經營一個社區嘅時候，亦都唔可以淨係睇某一啲所謂叫行政嘅選區，亦都要睇可能要即係嚇學 學政府話齋啊，要有個大局觀咁樣。咁但係當然即係站喺議會嘅，我而家站喺議會嘅一員，我都會覺得即係應該都唔會淨係 focus 曬選自己嘅選區嘅，應該睇成個深水埗或者成個即係個當區嘅成個選區嘅情況嘅咁樣。咁但係問題係你喺選舉裏面，你都係得咁多資源。或者你對於參選嚟講個選舉經費都係比較細，因為區議會選區會好細，咁所以個選舉經費都係細。咁但係當你劃到成個區咁大嘅時候，咁你要參選嘅時候，佢個門檻除咗頭先講嗰啲提名啊，或者資格審查之外，你都要考慮到選舉經費嘅問題。因為選舉經費咁大，其實你點樣去籌咗一個大型嘅選舉呢？咁樣。 Okay.最後都簡單問一句啦，咁民協喺新嘅制度之下，仲會唔會參選區議會呢？ 我估第一就係作為一個政黨咧，從來都唔會對於任何嘅選舉會即係都唔會反對任何一個選舉，都係保持開放態度嘅。咁但係我哋要點樣去即係去傾咧？咁我哋嚟緊，因為都會召開會員大會啦。因為我哋無論派唔派人出選，有邊個會出選，咁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即係透過會員大會通過嘅呢啲，同埋會討論嘅咁樣。咁、 okay. 所以我呢個都係留待會員大會再傾啦。 好，唔該曬李霆鋒，多謝你啊。 OK， 好。 李霆鋒係深水埗區議員，亦都係民協副主席。我係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位聽眾李小姐喺度。李小姐你好， 你好啊，好快脆讲啫。我觉得今趟咧政府真系好啦，无端端咧就俾咗啲蛋让我哋民间团体啦，包括民协啊、民主党啊，或者啲地区里边好多团体咧，唔该大家壮大呢个力量去监察嚟紧呢个咁荒诞嘅选举，去监察我哋啲议员，嗰啲监察机制系好，嗰啲投多啲票，投完票之后我哋有飞啦即刻。而家佢就睇死就系我所有嘢归晒我控制，佢忘记咗有民意呢样嘢。佢忘記咗民間有力量嘅，不過而家真係忘記曬啦。自從2019年之後咧、走得就走，跳船，禁曬聲。嗱呢啲真係非常之悲哀嘅嘢。我奉勸蔡子祥教授啊、民協啊、其他人都唔該你重新動起之期，乜嘢叫做正正式式嘅民間聲音 ？OK， 好多謝曬李小姐嚇。咁但係即係直選議席，即係始終都係得翻大概兩成左右啦。咁所以選民嘅力量啊，或者即係監察可以點樣做法咧？ 咁同埋即係喺地區行政角度，其實而家專員都多嘢做啦。咁不過呢個就另一個課題啦。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是晚上的7:10，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林志恩，这段时间想谈谈关于入职警队的条件。今天香港警务处就是宣布调整三项的入职要求，就说要保持警队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的竞争力。有什么调整呢？第一就是说会取消最低身高和体重的要求，和其他纪律部队是看齐的。第二就是有关于视力啦，投考者可以在戴眼镜或者隐形眼镜的情况之下通过测试，都会被视为符合视力的要求。第三就是增设一个警员中英文笔试。以往就是警员投考警员是需要在中学文凭试那里在中英文科都拿到第二级或者以上的成绩。5月5号开始就是警队增设这个中英文笔试，符合到这个的通过了这个的笔试的话，就会被视为符合这个入职的语文能力要求，并且是永久成绩有效的。林智恩怎样看这三个的调整呢？ 先就住嗰个体格嘅要求咧，即系身高体重嗰一点咧，就我见到警方都有个讲法嘅，佢就话咧审视过香港而家嘅社会环境咧，就认为身高体重咧嘅要求就对于今时今日嘅警务工作咧个相关性咧就有限嘅，咁所以警队咧就会同其他纪律部都有规定系睇齐咧，就取消警员啦、见习督察同埋辅警嘅入职身高体重要求。咁我都有听嗰个讲法咧，就话即系过往咧点解会有一个高度限制咧，即系除咗一个所谓叫体能上嘅要求之外咧，亦都系一个所谓叫心理观点啦，即系执法人员面对疑犯嘅时候咧，从上到下望咧系比较心理优势嘅。咁呢个即系当然呢个一阵可以同嘉宾倾啦，系唔系一个咁嘅情况咧？咁不过咧都有个讲法，亦都话咧，其实其他国家咧都系取消咗，即系好多国家都 取消咗一个同身高嘅要求嘅，就係、是、因为即係始终呢嗰个身高嘅限制呢其实係低过成年男性平均的高度的，所以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身高限制，其实意义实质意义上面不大，这个也可以跟嘉宾去求证一下，那个说法对不对？ 是。另外呢就是关于视力和语文的要求，警队今天都有解释的，就是说呢现在就是大部分的岗位的人员呢都可以带一些矫视工具，譬如眼镜啊、隐形眼镜去执行职务啦，所以呢就没有这些工具做测试的安排呢就将会取消。不过呢这个色角测试啊，即系颜色嘅色啦，色角测试咧就仍然系维持不变嘅。咁至于语文方面咧，头先都讲啦，现时嘅要求咧就系要喺中学文凭试攞到咧就系中英文科二级或者以上啦。咁但系警方就话咧，呢啲一年一度嘅公开考试或者课程咧，会令到一时失手有志投考警队嘅人士系却步。咁所以咧就系设置咧增设呢个中英文笔试嘅一个安排啦。咁应该点样理解呢个情况？其实是不是又跟这个近期警队的人手啊、流失啊有些关系呢？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各位听众都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对于这个安排的意见的。这个时间林智恩，我们就请来一位立法会议员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曾经做过保安局局长的黎栋国。黎栋国你好。 你好， 系点样睇今次呢三项嘅调整咧？咁系咪真系叫做放松咗、放宽咗个要求咧？ 基本上即系投考嘅要求咧，当然就系放宽咗啲嘅。但系我相信警队即系取录投考警员嘅要求咧，佢哋都唔应该咧系有一啲放宽嘅。 嗯，比如首先讲这个的体格方面啦，就话取消咗最低身高同埋体重嘅要求啊，咁你自己点睇呢方面啊？ 身高体重我諗呢啲就係即係好耐以前呢佢定立係一个标准嚟嘅，但係即係现代嘅社会呢呢一两样就应该呢就唔係太大问题嘅，譬如即係现代人嗰、那个营养好啦，係咪咁，所以大家嘅高度咧都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咧又唔需要特別注重。嗱，比如體重咧，其實同體能本身咧應該係兩回事嚟嘅。一個人佢個身體嘅體重唔係咁重，或者唔係咁肥胖咧，唔係表示佢嘅體能唔夠嘅。而且喺投考嘅時候咧，亦都有體能嘅測試。當佢過到個體能測試咧，即係話佢可以符合工作上嗰個需求。 嗯，另一个关于即系嗰个身体状况要求就系个视力测试啦。咁而家新嗰个要求之下咧，就系、是、投考者喺佩戴眼镜或者隐形眼镜嘅情况之下，通过相关嘅测试咧，都会被视为符合视力嘅要求。其实呢个咧过去呢一个嘅要求咧，系同理论上啦吓，应该同警队嗰个实质工作系有关系嘅。咁取消咗呢一个嘅要求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到即系将来譬如警员佢哋执勤嘅时候嘅一啲嘅即系状况咧？ 其实而家呢个要求已经不嬲已经放松咗相当嘅时间，即系几十年前咧，的确戴眼镜唔得嘅。 嗯， 啊嗰阵时嗰啲系玻璃眼镜嚟嘅，碰碰咧都烂嘅。 嗯嗯， 而家咧已经系即系好进步啦，系咪？而家冚唪唥都系用胶片嘅，冇人戴玻璃眼镜噶啦。 嗯， 咁咧，所以咧就呢一个问题咧，警队经过咗即系咁长期都佢都招募即系。需要戴眼鏡的投考人士做警員咧，佢哋行咗咁耐都冇問題。咁我覺得咧，佢取消咗亦都冇乜大嘅問題嘅。 嗯，想問翻關於體格方面啦，頭先林智恩都提到咧，嗱、即係而家嗰個嘅身高體重要求咧，就係男性投考者身高最少要1.63米，體重50公斤；女性嘅投考者咧，身高最少要1.52米，體重42公斤。以往就有啲講法咧，就係話啊，會唔會都同佢哋執勤嘅時候嗰、那個形象啊，即係同市民嗰個嘅身高差距啊，可能如果係比較高大啲嘅人士去到做警員嘅話，可能佢喺執勤上面啊，或者喺嗰、那個氣勢上面咧、嗯，心理上都可能有啲優勢，有冇呢個關係啊？不如請你講下。 其實咧，即係你話執勤上嘅氣場方面咧，最緊要咧就係睇下佢嘅儀容係唔係端正。啊！睇下佢嘅行動舉止咧，係唔係咧有威嚴，同埋咧係有禮貌嘅啫。啊，咁啊，即係以前當然有以前嘅睇法啦。 咁但系而家大家都睇到啦，我哋香港嘅警员咧，佢执勤嘅时候，佢对制服又靓啊，佢对市民咧个态度又好，咁根本已经系呢一个咁嘅表现，已经系迎嚟咗咧市民对佢嘅尊重啦。我谂呢个系最重要嘅一点嚟嘅，即系呢啲即系你头先之前你讲嗰个讲法咧，可能即系从前的确系有啲咁嘅考虑，但系而家即系嗰个社会大家都进步咗啦，系咪？咁啊，呢一样嘢亦都有不断嘅改善，我相信呢个已经唔系一个问题。 嗯，咁你建议，譬如话警队要安排人手嘅时候，譬如安排一啲人手要喺街上面去执勤嘅，你觉得系应该用翻旧有嗰个标准啊？都仍然有一个身高体重或者视力嘅要求，先至派佢出去喺街度执勤啊？咁如果未必系符合呢啲，可能喺翻后期后场嘅一啲办公室，你会唔会咁样建议咧？还是都系应该放宽 吓？绝对唔会咁建议。嗱，因为咧，嗱，如果今次咧，佢系将嗰个即系、就是、你申请投考嘅要求咧，系降低咗啲，系咁解嘅啫，系咪？咁但系对于一个警务人员，佢经过训练出嚟咧，佢走得出学堂，佢已经系符合咗当一个警员做佢日常嘅工作咧，系做得胜任，佢先至话出学堂嘅。咁所以咧系无需要因为佢系咗几多厘米几多公分咧，就唔叫佢做一啲嘢。我谂呢个直情就即系冇一唔应该会有一个咁嘅考虑。 嗯，你提到啦，即系其实警员入职之后咧，其实仲要做好多训练同埋考核嘅。咁其实如果而家嗰个入职门槛系稍微放宽咗一啲咧，其实去到培训个阶段咧，又有冇一啲嘢系需要增强翻？ 培训其实好多方面嘅，包括个体能啦。头先我都提过啦，一个警员佢嘅体能就紧要过佢嘅高度或者佢嘅体重。当佢嘅体能已经系达到既定嘅要求，佢可以係執行嗰個工作嘅時候，佢先至可以畢業嘅，所以呢個冇乜大嘅關係嘅。而且咧一向嚟到講，警察喺學堂嘅訓練咧係相當嚴格嘅。當佢經過咗一段時間嘅訓練，佢能夠即係成功係過咗嗰個考試係畢業出嚟咧，呢個應該唔係一個問題。而且咧喺佢其他服務警隊的期間咧，佢哋亦都有定時的一啲測試嘅。如果唔夠嘅時候，可能就要佢咧係做多啲練習啊、訓練咁嚟到去提升翻佢嘅體能。 嗯，咁仲有就系关于语文能力啦。咁其实即系警员都要面对好多市民，同好多市民接触啦。咁所以语文能力都应该有一定嘅要求嘅。嗱，今次嘅调整咧就系话系增设一个警员中英文笔试。咁通过咗呢个笔试嘅话咧，就会被视为符合咧就系入职嘅语文能力要求啦。嗱，以往就系要考文凭试攞到二级或者以上啦。你点睇呢个嘅考试咧嗰个程度？你知唔知系点样嘅咧？咁或者系？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到即以前文凭试的成绩的 呢？首先呢，我的理解就是它不是取代以前文凭试的成绩，它只是呢给一些如果以前考文凭试考不到的呢，它可以考这个试，如果这个试合等同文凭试，就是说它给多几次机会你去考，这样解的。文凭试大家都知道每年只考一次，那今年你不要采肥了，那么出年请早。咁中間嗰段時間咧，你就冇得考嘅。咁而家變咗咧，佢即係安排到喺中間，你可以考警隊安排嘅試，嗰、那個程度係一樣嘅。咁你考到咯，咪即係等於考到文憑試咯。咁就唔使話等啲人咧，等完一年又一年咁解啫。 嗯，以你所知，其實警員嘅培訓裏面咧，語文嘅培訓係咪都一直都有㗎？ 一般執行工作嘅時候，當然佢哋要有一啲溝通啦，係咪？咁亦都有啲常用嘅表達嘅語句啊、禮貌嗰啲啊，呢啲係有嘅。咁但係即係喺日常嘅工作裏面咧，基本嗰、那個中學文憑試合格咧，已經係可以升任有餘噶啦。 OK， 嗱，点样睇今次政府提出咧，警队提出呢三项嘅入职嘅条件嘅放宽咧，系咪都想多啲人去到投考警队咧？ 咁呢个当然就系啦，大家都知道，即系而家警队咧都有相当嘅空缺嘅。咁我谂任何一个市民都想警队能够补充得到足够嘅人手执行佢哋嘅职务嘅。 咁佢而家只係即係將嗰個入職嘅要求就降低一少少咧，嗰、那個好處咧就係、是、變咗有啲舊時啱啱擲界爭啲嘅，譬如高度你爭少少，體重你爭少少嘅，但係佢好可能咧，佢如果你俾佢考嘅話咧，佢嘅表現咧係唔單止係合乎現時嘅要求，可能更好都唔定㗎。系咪？咁变咗你咪将嗰个即系网罗嘅网系杀得大咗咁解啊？ 嗯，嗱，睇翻就早前都有议员就系、是、问过咧，就系、是、保安局咧有关于警员流失嘅情况啦吓。咁、啊、都见到咧就过去嗰三年，警队合共咧就流失3090多人啦。咁而咧就系、是、招聘嘅人士咧，咁过去嗰三年包括警员啊、督察啊，就讲紧1700多同埋咧就600多咁。咁都仍然系有一个净流失喺度啊。你点样理？解即警队个流失状况咧，咁同埋就应该用一个点样嘅招聘策略咧？ 警队嘅流失情况咧，其实即系同其他政府部门流失情况咧都系相若嘅。啊，咁咧当然啦，警队嘅工作系非常之辛苦嘅。啊，个要求咁高咧，有流失率咧，呢、這个都系一种正常嘅。咁、那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哋点样去补充翻一啲适当嘅符合啊？要求的人員咧，係加入佢警隊係服務，咁呢個咧係最重要的。 嗯，有冇需要用一些方法，用啲政策去 有噶 留住警員嚇？ 第一咧就係、是、警隊嗰個薪酬福利咧，係有一個紀律部隊嘅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我哋叫做紀常會咧係睇嘅啊，咁樣咧佢哋都係每隔一段時間咧都會。看下個情況是怎樣的。第二呢就是他那個招聘方面現在他都是做得多了，譬如我最近留意到他是回到內地的大學向在當地讀書的港人呢 是招手的。啊、那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來的，因為呢以前香港的年輕人呢他、如果要不在香港升學的話通常都是去、西方國家的。現在呢反為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呢他們又回到去內地咧係接受呢個高等嘅教育，咁因此咧喺嗰邊招手咧，亦都係一個新嘅途徑，亦都一個好好嘅方法咧，係招手一啲有學識，而且咧係即係喺內地又熟悉下內地嘅情況嘅人咧，係翻翻嚟香港咧係加入香港嘅警隊嘅，因為而家我哋香港而家咧就係咧內地嚟嘅遊客都非常之多啦，係嘛？咁理解多啲理解咪啊？內地的文化咧嘅人喺警隊度服務咧，亦都可以喺佢執勤方面咧，係帶嚟一啲好大嘅裨益嘅。 OK， 好啊，唔該曬黎棟國，多謝你。係黎棟國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保安事務委員會嘅成員嚟噶。咁呢時間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閒時吃緊，忙裡遊閒。 大二咧就話嗱，我哋做人咧就要攞個平衡啦。在静之中你懂得观察万物的运动，在悠闲之中又可以静观众生的忙碌，你就可以体会到表象以外更深层次的智慧，就是做人要懂得平衡，这样才可以得到超凡脱俗的乐趣。 淡淡菜根谭，主持钟杰良、谢向荣教授， 第一台星期六晚八点半，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将会教大家处理痔疮。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6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林志恩呢個時間想講一下一啲互助委員會呢以前租用開嘅一啲單位呢，究竟喺解散之後呢會有啲咩嘅用途呢？嗱，因為呢就其實過往一段時間呢，咁房委會一直都係有一啲嘅公屋嘅辦公地方係俾呢就係1200嘅互助委員會呢就做辦事處。咁當中嗰啲大部分嘅面積呢就介乎10至20平方米啦。咁但係呢就係政府早前呢 就係通知，就係呢啲嘅互助委員會咧，就需要喺今年一月一號之前咧就解散啦。咁呢啲嘅互助委員會解散之後，佢嘅租用權咧就會自動終止噶啦。咁啊，辦事處要交翻俾房委會呢啲嘅單位點樣用法咧？嗱，最近咧政府就提交咗文件俾立法會啦，就建議到咧就部分咧可以改為住宅啦，啊，俾屋邨內部用啦，又或者變成一啲嘅固體廢物設施房啦，同埋咧係出租俾係新增設嘅關愛隊。林志恩， 係咁今日咧嗰個關於個關愛隊個使用即係呢一個嘅互助委員會嘅辦事處咧，就我見到有啲議員都有啲意見嘅。咁因為本身咧即係政府嗰個嘅建議咧，就係話關愛隊可以享有每平方米每個月啊62元嘅優惠租金，並且用兩年期嘅暫準形式係租用呢一啲辦事處嘅。咁但係咧，因為有啲議員咧就擔心啦，其實關愛隊咧本身個資源咧都好緊缺啦。咁既然咧關愛隊係協助當局係去做一啲社會服務嘅，咁理論上應該係免收租金啦，或者象徵式可能1元租金會好啲。咁另外咧就係政府個方案都有建議咧，有一啲嘅呢啲咁嘅互助委員會嘅單位咧，係可以轉變嘅用途咧，就成為一啲叫回收便利點同埋屋邨嘅管理支援用途嘅。咁但係議員亦都擔心啦，即係如果改建咧作為一啲回收點嘅話咧，會唔會引起一啲衞生問題咧，就招來一啲蛇蟲鼠蟻等等嘅。 咁大家點睇咧嚇？大家嘅屋邨有冇呢啲互委會辦事處咧？大家建議呢啲單位應該點樣用咧？打嚟1872311啊！電話旁邊就有立法會議員、房屋事務委員會嘅成員梁旭偉啊，梁旭偉議員你好。 Hey, 大家好。 你又建議呢啲單位可以點用啊？ 其實咧，文件裡面提到咧，即係俾關愛隊用咧，我覺得係一個唔錯嘅一個選項嚟嘅。咁因為即係始終關愛隊，我哋要深入社區啦，咁可以更加近咁樣接觸到有需要嘅居民咧，係十分之好嘅。咁但係咧，頭先主持人都講到啦，即係租金嗰方面，尋日開會，其實有唔少嘅議員都係會有呢一個意見嘅。咁因為而家講緊咧，都係可能會用62元一平方佢都租出去。咁每一平方即係每一個呢啲咁單位咧，大概10-20個平方米度啦。咁即係咧個租金一個月咧都會1000多元。咁關愛隊即係大家知道啦，就係嚟緊可能得80-82萬兩年嘅呢個開支啦。咁、okay. 個行政開支包括租金咧係有限嘅。 明白嚇。但由於我哋就係聽7:30新聞啦，或者7:30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 好，唔該。轉 頭再傾，多謝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星期五起调整三项入职要求，包括取消最低身高及体重要求，投考者在戴眼镜或隐形眼镜下通过测试会视为符合视力要求，并增设警员中英文笔试。香港警察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认为，警方调整要求是好的尝试，相信招募人数一定会上升，不认为会影响警务人员的质素，因为他们在学堂要接受多个星期训练，达到水平才能够正式毕业工作。监警会副主席、灭罪委员会委员陈振英说，近几年上升最快的是骗案，警员不一定要好像传统那么高大，反而可能应用智能科技更加重要。立法会以82票赞成一票弃权，三读通过财政预算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在私人住宅市场方面，政府综合考虑楼价变化速度及幅度、住宅楼宇成交量、未来供应量、经济情况及市场气氛等，认为在目前环境下无需调整住宅物业的需求管理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楼市经调整后稳定落嚟并反弹，成交量回升，目前不认为有需要调整辣椒。他又说，预算案预测今年经济增长介乎3.5%至5.5%，政府经济顾问现正检视相关数据，本月中会公布更新数字。他说，如果外围政治经济形势不恶化，有信心今年经济增长幅度会在较高的水平。 警方过去一个礼拜在全港多区拘捕100人，他们涉嫌和超过60宗科技骗案和盗用信用卡案件有关，包括网上购物、投资骗案、网上情缘和拆单赚佣求职骗案等，共涉款8100万元。大部分被捕人士是骗案集为大部分被捕人士为骗案集团提供快旅户口，收取和处理赃款，亦有人负责使用失窃信用卡购物，再将货物转售逃利。警方说，损失金额最高的案件中，一名身处加拿大的人士在社交媒体认识骗徒，被对方甜言蜜语诱导投资，多次汇款之后损失2300万港元。警方又说，湾仔警区最近录得的信用卡失窃和被盗用案有上升的趋势，调查后追踪到一名活跃的戒卡党成员，拘捕一名39岁女子。警方提醒，疫后市面复常，市民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保持警觉，看管好财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炎热，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及星期一骤雨较为频密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喺港岛过去九龙啦，暂时只系管道入口范围稍为多车。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仍然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的车龙去到警察总部对开。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路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仍然是稍为多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仲是比较多车繁忙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小榄段。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屯门河。提一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利基大厦的快线是封闭了的。而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湾仔博览道东会有封路安排，为了配合活动举行，由凌晨的12:30至到朝头早的听朝早的10:00，金紫荆广场外的一段博览道东包括上落客区会临时封闭的。原本途经的瑞巴961来回方向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启德隧道会有凌晨工程，由凌晨1:00至到清晨的6:00，启德隧道观塘方向管道会封闭，去东九龙方向的车辆到时可以改行九龙城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雷城真相终极曝光。 刘桑冒险以失聪作为代价得到路线图，最终更找到听雷室的位置。五邪一行人深入雷城，发现听雷的秘密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在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就係全港咧大約係1200个嘅互助委員會喺屋邨嘅辦事處咧。咁隨住互委會嘅解散咧，咁究竟佢哋呢啲單位究竟可以做啲咩嘅用途咧？咁政府就已經提出一啲嘅建議啦。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話俾係出租俾新增設嘅地區服務及關愛隊啦。因為已經咧係話會用一個優惠嘅租金，就係講緊每平方米每個月62蚊嘅優惠嘅租金咧，就係租俾呢啲关爱队啦。咁啊，林志恩，我哋头先就访问紧咧立法会议员梁旭伟啊，佢就讲到话，其实计埋咧，一个月都系一啲嘅开支嚟嘅。咁继续请翻梁旭伟讲下先。 系主持人， 系啦，继续讲埋嗰个租金计数嗰度部分啦。 系啦，咁即系租金计数嗰部分咧，即系如果一个月有1000几蚊嘅租金要俾，咁咧，但系关爱队嘅嗰个服务协议咧，其实系只系有大概计翻啦吓，每个月5至7000蚊。左右的行政開支，咁呢個包括租金啊、保險啊、核數師費用等等嘅，即係所以千幾蚊一個月喺5000几至7000蚊嘅預算裏面，其實都佔好大嘅一個部分，所以我哋都希望建議咧，即係政府以一個較低嘅一啲租金咧，去到俾關愛隊。 嗯，咁但係即係我相信你都聽到會上面啦嚇，房屋處副處長阿楊耀輝都講到話咧，其實呢個優惠租金每平方米每個月62蚊，已經比市值租金平好多噶啦，相信係可以接受同埋可以負擔嘅水平。你點睇咧？ 我諗個租金越低當然越好啦，因為個租金越低，就等於我哋可以幫市民咧就做到更多嘢。咁如果一隻係1000几蚊一個月，你兩面加埋都2-3万蚊，其實即係如果喺物資啊或者喺其他搞活動方面咧，都可以做得多啲。其實亦都房委會亦都唔係完全係冇一個1蚊租金啊等等嘅呢個形式出租俾一啲福利機構嘅，咁特別係有啲政府出資興建嘅福利用途嘅單位咧，房委會都係會以一個低水平嘅價格去到租出去。 即係你都建議租俾關愛隊嘅建議嘅租金水平係乜嘢咧？還是直頭係唔使租金咧？ 又冇得唔使租金嘅，我諗1蚊象徵式都可以收一收嘅。Okay. 都想问下嗰个单位嘅分配问题啦，因为其实每一个区系会有几队嘅关爱队啦，咁会点样安排佢哋入呢啲单位咧？有冇先后次序嘅？ 咁我諗尋日嘅會議上面咧，房委會嘅同事亦都係話過係會有3轮嘅分派啦。咁同一小區嘅關愛隊會優先啦，咁同一個地區但唔係當區嘅關愛隊會屬為第二優先，咁其他地區嘅關愛隊咧就係第3嘅嗰個排序。咁但係從我角度嚟講，即係如果完全係跨區嘅關愛隊咧，可能即係嗰個價值或者意義就不大。咁因為始終關愛隊都係希望更加貼近佢哋所服務嘅對象。 嗯，亦都有啲意見咧，就話其實呢一啲單位係咪可以即係租俾一啲嘅居民啊，去做一啲落腳點啊等等啦。其實如果仲有剩嘅單位存在嘅話咧，頭先我提嗰個選項係咪都係可行可以考慮咧？ 我諗呢一個要詳細研究啦。咁因為如果確實係有啲廢物嘅回收嘅一啲設施啊等等，或者環保回收嘅一啲便利點，嗱有啲係唔會產生呢個公共衛生問題嘅，即係例如我回收一下啲舊衫啊等等，呢啲確實係會比較少啲嘅嗰個憂慮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甚至乎係啲以後進化到嗰啲廚餘啊，一啲可能罐頭洗得乾唔乾淨嘅，呢啲可能都會係一個考慮嘅一個因素之一。咁如果即係要做呢啲咁樣嘅設施嘅話，要增加多咗即係一啲外來人嚟到嗰個大廈裏面，去到出出入入啊，可能有啲衞生有關嘅一啲政府部門啊，咁呢個係都要諗一諗咯，因為加重咗個嗰個衞生嘅嗰個負擔啦，同時亦都係多咗即係唔同嘅人去出入啲大廈咯。 剛才林智恩提到的就是有些社区团体提议呢，这些的互助委员会的办公室呢就是用回来去到服务居民的用途，包括呢就给居民做一些的落脚点啊，或者一些的聚脚的地方啊。咁你又点睇呢？因为即以前呢啲嘅互委会都系去到服务居民啦，咁而家要佢哋解散啦，要转型啦，咁呢啲地方系咪都继续要服务居民呢？ 我觉得即系喺房委会下面嘅呢啲咁样嘅空间，我觉得嗰个最终嘅目的都系要便利翻我哋嘅嗰个居民嘅。咁寻日会议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啦，对于呢啲用房，咁亦都会上亦都有议员提过，咦，而家我哋完善咗地区治理方案出咗嚟之后啦，咁可唔可以区议员都可以諗下可唔可以用到呢啲咁样嘅办公室啊等等，都系一个选项。咁我諗有啲特别系都其实呢啲办公室有分个大厦宅外同埋宅内嘅一个分别㗎嘛。咁我諗特别喺就宅内面嗰啲呢，可能例如如果我哋一啲细嘅一啲服务点，例如会唔会有啲图书阁啊等等，呢啲我觉得都可以去諗一諗。 咁就住嗰、那个会址嘅使用呢，其实有冇一啲空间而家仲可以諮詢下譬如当区嘅一啲居民嘅意见呢？ 我諗我哋第一啦，我哋立法会同事都会问下，即係特别係直选嘅同事都应该会问下身边嘅居民啊嘅一啲睇法啦。咁其实我諗呢一个唔同嘅用途呢，可能都如果都係好欢迎政府去到再睇睇有冇更多嘅选项係俾到我哋嘅居民，或者係俾到议员去到参考。 嗯，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头先讲宅内宅外嗰啲嘅单位呢？咁譬如话个分别喺边度呢？处喺咩嘅位置呢？咁同埋即係有冇政府提议以外嘅一啲可以建议嘅用途呢？ 係囉，咪即宅内嘅一啲互委会嘅一啲用房呢，即、就、係、是、要通过嗰、那个大门大宅先至可以入到去啦。咁一般我諗如果你唔係嗰个大厦里面嘅居民咧，就比较难啲去到入到去。宅外嘅就系一啲可能喺个宅出面有啲用房咧，就系唔系嗰个居民都可以接触得到嘅一啲地点嚟嘅。即系所以我哋喺考虑唔同嘅用途嘅时候咧，呢一个因素都应该要去谂一谂。会上政府都有提到啦，即系有几十个单位系可以考虑改成为住宅嘅。咁呢啲一定要是站内啦，系咪？咁如果你话一啲如果系第时真系用嚟做关爱队啊，或者区议员嘅一啲办公嘅地方咧，咁站外面一定系首选嘅选项。 OK， 好啊，唔该晒梁旭伟，多谢你啊。 系， 梁旭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系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嚟嘅。咁林智恩啊，呢啲嘅屋单位咧都系位于屋邨啊。咁其实呢啲嘅都系啲好珍贵嘅啲公共资源啦。以往就系一啲嘅互助委员会嘅办事处啦。咁而家就系呢啲互助委员会就解散啦。咁究竟啊，我可以做咩咧？即系其中一个即系住宅啦。另外就系究竟关爱队系可以攞到几多咧？有几多系可以我嚟即系做呢啲嘅处理垃圾啊，或者系废物回收嘅一啲用途咧，咁值得大家讨论吓。都问下各位听众啊，大家系嘅屋邨咧有冇呢啲嘅互助委员会嘅办事处单位咧？大家又建议呢啲单位咧用嚟做啲乜嘢嘅功用咧吓？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 旅游乐园之 西班牙岛的多明尼加共和国分享之旅。 今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多明尼加共和国嘅所见所闻，包括首都圣多明哥，仲有充满哥伦布足迹嘅哥伦布宫、哥伦布公园同埋哥伦布灯塔， 更加系佢北面滑浪圣地十苏亚食难忘圣诞大餐， 仲去咗三美纳半岛喺日落享受阳光海滩大自然。 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细个嘅时候，你会听佢写嘅歌。入到社会又系听佢写嘅歌，人大咗都系听佢写嘅歌。 难为正邪定分家。 星期一至五晚8-10，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郑国江， 手下留情。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单元茶饭一家第五集养儿一百岁。中医师查一鸣的太太茶饭思思抱孙心切，各出奇谋，结果乌龙百出。 点解饮完啲汤成身滚嘅吓？ 我加重了咯， 啊、 你俾我嘅药材份量，我加双倍咯。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47，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就讨论紧，过往呢就是大约是全港1200个的互助委员会的办事处，咁喺屋邨的这些办事处的单位呢，咁随着这些的互委会解散呢，究竟可以用来做啲咩嘅用途呢？咁头先都讲啦，咁政府就建议有几个嘅方向啦，包括就是用来做住宅啦，用来俾关爱队去到租用啦，或者是用来去到处理一啲垃圾同埋呢是废物回收的便利点的。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下。林智恩，这个时间都请来一些社区团体，他们都对于这些单位怎么用法都有一些自己的建议。电话旁边有监察公共屋邨福利规划联盟的成员张洛琪小姐。张小姐你好。 是你好，两位主持好。 是。咁你哋有咩嘅意见啊？对呢单位。 是啊，咁我哋就其实都知道呢，其实政府啦就将会收回返呢个委会房间啦，咁就用作几个用途嘅，咁包括呢佢哋而家提及到会做一啲都市顾物废料房啦，或者出租俾关爱队等等啦咁样。咁我哋喺呢一度呢就有几个立场嘅。第一个部分呢就係我哋觉得见到呢佢係冇咨询过居民嘅意见就改建啦。咁其实我哋联盟呢之前呢上年呢都有做过调查啦，其实都收咗八百几份问卷嘅，咁当中其实大部分嘅街坊咧都系希望咧用翻咧俾居民嘅一啲用途啦，例如佢哋可能本身进行紧嘅一啲义展啊，或者一啲义工服务啊，作为一啲聚会嘅空间啦咁样。咁但系咧见到政府咧其实喺今次嘅文件系完全冇提及到嘅咁样。咁另一个部分就系我哋其实咧都系有一啲屋邨嘅社工去组成啦，咁亦都见到咧其实本身政府咧都应承咗咧维修邨社工队咧系租用呢啲房间去做翻个工作基地嘅，咁但系见到今次文件都冇提及咯，咁我哋都比较遗憾嘅觉得。 你头先提到咧，即系收咗唔同屋邨嘅居民八百几份有效嘅问卷啦，想问一下你哋有冇就住咧，即系呢一啲单位租用俾关爱队咧，其实市民嘅意见系点样？ 係啦，咁其實提到頭先嗰個嘅問卷啦，咁其實我哋上年做咧，其實頭先個提過收集咗八百幾份啦，都牽涉到咧接近30座屋邨嘅咁樣，咁其中咧我哋都有問到咧，其實居民咧嗰個意見嘅，咁佢哋咧比較咧都係希望咧可以做翻咧一個叫做社區嘅一個聚腳點啦咁樣，咁同埋咧就俾佢哋做翻一啲活動空間啊，甚至可能出租咧俾一啲例如學生佢哋可以做啲自修室啊等等咁樣咯。 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以往呢啲嘅互助委员会嘅办事处嘅单位啦，咁通常有冇话喺咩地方嘅咧？有冇一套即系一套嘅政策，就系呢啲单位其实通常摆喺咩位置啦？咁同埋以往系有咩嘅用途咧？咁点解啲居民会希望继续成为一个即系居民嘅落脚点咧？ 明白明白。嗱，咁咧首先講翻咧互助委員會啦。咁一般咧就每一個樓座咧嘅樓下咧都會預留咗一個房間咧去做互助委員會嘅。咁呢個就事源咧政府以前咧一路有成立互助委員會嘅傳統啦。咁樣咁咧其實咧佢哋都一般咧就會揾翻咧一啲層代表啦，互選翻做一個叫做互助委員會嘅。咁其實我哋之前咧都了解到一啲街坊咧，其實佢哋都透過呢個互助委員會室咧本身就做緊一啲咧幫助其他居民嘅服務啦。咁例如我哋之前咧都同其他互委会嘅主席了解过啦，佢哋咧都系会喺个房间可能提供一啲功课辅导班啊，一啲工具嘅租借啊，或者可能一啲义展啊、展发嘅服务啊等等咁样。咁所以本身咧嗰个房间已经系有相应嘅功能，咁所以佢哋咧其实街坊啦都会期望翻咧，其实本身咧嗰个地方系居民去使用啦，咁就唔希望房署自己收翻埋做储物室啊，或者一啲叫做废物处理废物嘅房间咁样咯。 你剛才提到2018年的時候呢，即當時有個政策呢，就是因為其實有些互委會呢可能是需要一些時間才組織到，所以這一段所謂叫做暫時的時間呢就會租用給一些叫新屋邨的社工隊的。我想問一下呢，現在呢即沒有互助委員會這件事之後呢，這個新屋邨社工隊的安排會怎樣？即他們會不會都是原有的政策是可以租用到那些單位，還是其實是已經改變了個政策？ 咁即係可以講返呢，其實呢由2018年啦，其實施政報告都提及，因為關心到呢其實新搬入嘅公屋居民嘅需要啦，其實呢而家都會由一個叫做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啦，咁其實呢都係恩達返政府嘅，咁呢個基金呢就會去資助返一啲機構呢去做新屋邨嘅社工隊嘅。咁其實當年亦都有個備忘提到呢，因為新屋邨社工隊其實服務都需要會址啦，咁所以呢就會租借呢例如一啲互助委員會啦，作為一啲叫做臨時嘅工作基地嘅。咁我哋睇返現時個情況呢，其實呢部分屋邨呢都能夠租到嘅咁樣，咁但係呢我哋都仲聽到有少部分嘅情況呢其實係租唔到啦，或者嗰個租借年期呢其實冇辦法呢涵蓋到成個服務計劃嘅年期囉，咁呢個對於呢其實提供服務呢都有好大嘅影響嘅。 嗯，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即系而家呢啲嘅新屋邨嘅社工队个状况系点样咧？咁都请你再讲多少少好嘛？ 明白明白，系啦。咁其实咧，一般嚟讲啦，而家就住头先讲基金嘅资助啦，咁一般咧会有三至四年嘅时间咧，做一个新屋邨嘅支援服务嘅。咁理论上咧，而家所有新落成嘅公共屋邨咧，都会有呢一个新屋邨嘅社工队啦。咁当中嘅工作咧，包括咧系衔接翻一啲新搬入嘅居民咧，衔接翻地区嘅服务啊，或者咧其实咧都系建立翻一个互助嘅邻里网络啊，同埋参与社区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一个地点咧都系相当重要嘅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因为头先提过啦，其实服務年期有三至四年啦，但係房署咧就算最多咧，其實都只能夠租到三年。咁所以我哋見到而家有一啲屋邨已經出現個情況咧，就係佢嘅會址咧係冇辦法涵蓋整個服務年期。咁呢個已經係出現咗嘅情況啦。咁另外都聽到咧有好少部分嘅村啦，其實可能出現個情況係甚至租借唔到嗰個互助委員會嘅。咁但係咧，其實當年我哋聯盟啦都有同當時時任嘅房屋及運輸局嘅副局長蘇偉文教授咧，其實嗰陣時咧當時係承諾咗咧，其實提供翻相應嘅房間俾社工隊，咁所以咧，我哋其實見到咧，佢本身應承嗰個承諾咧，都未必執行到啦，甚至提及到咧，其實而家咧喺嗰個房委會嘅文件入邊咧，係完全冇提及新屋邨社工隊，咁我哋都好擔心咧，會唔會之後新屋邨社工隊係連服務嘅基地都冇埋啦？ 咁你係咪建議即係騰空出嚟嘅互助委員會辦事處嘅單位都俾翻一啲俾呢啲嘅社工隊用呢？ 係啦，我諗你係兩個部分啦，因為其實咧一般咧，其實每個樓座樓下咧都會有呢一個互助委員會嘅空間啦，咁所以其實一條村可能其實佢都有多過一間房啦咁樣，咁我諗起碼其中咧需要保留翻咧俾新屋邨嘅社工隊使用啦，咁呢個其實本身已經係政府承諾咗嘅部分嚟㗎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因為其實呢個對於咧提供翻嘅服務咧都係非常重要嘅，咁另一個部分就係其餘嘅房間個使用咧，其實都需要諮詢翻居民嗰個意見咯，就唔係單單而家話啊有個本身居民用緊嘅聚腳地就突然之間收翻，就俾房署自己使用啦咁樣。 你提到啦，其實房署即係而家對於嗰一啲嘅互助委員會嗰個使用嘅即係方法，其實已經即係有個方向喺度啦，即係包括有一啲就係愛嚟做公屋單位啦，有一啲就做關愛隊辦公室，有一啲愛嚟做回收啦。就住呢啲嘅使用方向咧，據你所了解，其實房署有冇問過居民嘅意見啊？ 係啦，咁其實我哋嘅理解咧，就其實冇問過居民意見嘅咁樣。咁所以例如我哋其實尋日咧都有喺立法會門外咧有一個行動啦。咁其實咧其中一位街坊咧都提到咧，其實咧佢哋以前咧因為有互助委員會咧，佢哋都會借用嗰個房間，可能存放一啲物資啊，去探翻村入邊嘅一啲獨居啊、雙老長者等等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即使用緊房嘅人咧都冇收到任何通知。咁我哋即使知道咧，其實就算有一啲互委會啦，佢而家要解散啦，都只係收到一封感謝信啫，亦都冇再諮詢过佢哋任何个房间使用嘅部分咯。 咁而家即系特区政府对于地方行政都有好多新嘅政策啦，包括即系新增设关爱队啦，咁亦都话咧系将会系预留一啲嘅单位咧系俾关爱队去到租用啦。你点样睇呢啲嘅单位租俾关爱队咧？甚至有啲嘅头先都听议员讲啦，即系可能咧即系一个会址，即系佢哋嘅一个办公室都未必足够，可能咧就要租多过一个添咁。咁你点样睇关爱队去租用呢啲单位咧？ 我諗嗰部分呢就其實唔單單係關愛隊啦，反而係其實除咗關愛隊之後，佢點樣一來呢就係、是、諮詢返當區嘅居民啦，其實點樣去使用房間啦。第二個部分我哋都期望呢，除咗關愛隊之外，有冇機會開放返俾其他嘅團體去使用。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呢，而家大部分房間呢其實佢收回咗之後都係丟空嘅。咁我哋聽到呢有一啲嘅慈善團體啦，咁其實佢哋呢都嘗試去希望呢即係叫善用個空間啦，租用，但係都係唔成功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反而嗰個關注點即係除咗關愛隊，其實呢啲房間能夠點樣去善用翻咁樣咯？ 但你哋去諮詢咧啲居民意見嘅時候咧，你哋有冇問到話？如果將來咧呢一啲嘅會址係俾咗關愛隊用嘅時候，其實啲居民有冇一啲嘅意見或者建議喺入邊？ 咁因為我哋嗰個調查咧就上年做嘅，咁其實咧出租俾關愛隊呢一個講法咧，都係其實剛剛立法會啦、房屋事務委員會咧先至有呢個討論，咁所以暫時我哋都未諮詢到呢一個部分嘅。 咁亦都有啲建議就係話係用嚟做垃圾處理啦，同埋係廢物回收啦。咁頭先議員就提到話啊，會唔會有啲嘅衞生問題啊？咁你即係以你所提啦，以你理解嗰啲呢啲辦公室會單位嘅一啲位置啊，咁樣有冇機會係真係影響到民居㗎？ 咁咧其實一般啦，其實委會啦有兩類啦，一般咧就係處於保安室閘內，咁嗰類係好少嘅，亦都係政府提及過咧少數會改為住宅嘅一啲護委會嘅單位啦。咁所以其實咧大部分嘅護委會咧其實係水都冇嘅，所以應該係唔適合改做民居啦，第一個部分。咁第二個其他咧就會咧喺閘外啦，處於地下嘅位置咁樣嘅。咁我哋其實就住呢個部分咧，之前個問卷都有問過其實啲街坊啦，咁其實過半數嘅街坊咧都唔支持相應嘅建議，就相對咧係比較支持翻頭先提及過嘅，即係可能改用翻俾居民去使用翻，咁佢哋就會比較傾向係相應嘅建議咯。 你提到咧，即係居民之間聚腳點咧，即係呢樣嘢咧，因為其實而家個公共屋邨嘅設計咧，佢都有一啲公共空間或者佢有啲康樂設施啦。其實仲有冇需要即係將互助委員會嗰個會址轉變成為即係居民之間嘅聚腳點咧？ 咁我又覺得有兩個部分啦。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佢本身嗰、那個本身嗰個房間咧，其實就係俾居民去使用嘅，即係佢而家咧係改變咗佢嘅用途，有一個街坊使用嘅位置咧，其實變咗一個房署自己嘅位置。咁究竟呢個做法恰唔恰當？係咪減少咗街坊可以使用嘅空間咧？咁樣。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咧頭先提入個公園啦，可能一啲公共空間咧，其實未必適合一啲活動進行嘅。例如我哋其實咧有啲街坊佢哋都會話，佢哋會喺度進行一啲以物易物嘅活動啊，或者儲存一啲物資咧攞嚟做探訪翻區內長者之用啦。咁呢啲其實都唔太可能咧係儲存喺公園嗰啲位置。咁所以有個房間咧，其實都係需要嘅咁樣。 系咪都以往啲互助委员会都系建立咗好多喺屋邨里面嘅社区网络，咁都希望系透过继续系成为居民聚脚点，可以保留翻呢啲网络咧。 系，因为其实咧本身咧其实收村支援个角色咧，其中一个部分咧都系希望有个邻里嘅支援网络啦。其实我哋见得到咧，例如可能喺疫情当时咧，其实真系透过呢啲互助网络咧，其实真系可以协助翻居民，可能好基本啊，有啲街坊确诊啊，有其他街坊能够买餸俾佢，所以其实好见到邻里互助个重要性咯。咁所以其实一个聚脚点咧系好重要嘅，即系除咗储存物资之外，其实对于提供一啲服务啊、社区嘅服务都系重要嘅咯。 OK， 好，唔该晒张乐琪小姐，多谢你啊。 好，唔该。 张小姐咧就系监察公共屋邨福利规划联盟嘅成员嚟噶。咁头先都听，即系好多好关键嘅就系咪可以咨询到即系居民嘅意见啦。咁同埋即系呢样嘢系咪可以继续去有得商量啦？咁呢个最重要啦。 咁系亦都有立法委员，譬如江玉欢咧，都提到就话即系互助委员会办公室改变用途嘅。